言语一声。我李九要是不帮忙，我就对不起朋友。二位哥哥，打扰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飞虎队》的片段了。那张丰毅除了出演现代戏、古装影片，其实他也演了不少。比方说，在1997年，陈凯歌又推出了他的一部历史题材的巨献片，叫做《荆轲刺秦王》，扮演那位著名的刺客荆轲的正是张丰毅。其实最初啊，荆轲这个角色是决定由姜文来饰演，但是十多天过后，荆轲的人选就换成了张丰毅，是张丰毅用他那精湛的演技征服了导演陈凯歌，也让观众们看到了一个以前从没有过的非常新鲜的而且非同凡响的荆轲的形象。下面呢，我们就走进这部影片《荆轲刺秦王》，欣赏一下这一段张丰毅饰演的荆轲来帮助巩俐饰演的赵飞燕除草。 哎，是箭呐，又不是杀人。 你不知道。 我知道。 你不知道。高渐离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 我是赵国人，生在赵，长在赵，后来跟别人去了秦国，又到了燕国。 你脸上有字，你犯了什么罪？ 我想回到赵国去。 回到赵国这么要紧吗？ 因为我是赵国人。 你还知道你是赵国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父母不知道怎么长大的，我记不得了。 我杀了一个女子，她家是铸剑的，她生得好，生得很干净，她眼睛不好，眼睛盲了，看不见。我不杀看不见的人，他要我杀他，因为我把他们一家都杀了， 娘， 他就得一辈子跪下乞食。他性子很烈，他想死，很对，他不愿一辈子跪下乞食，很对，我不杀他，他就用匕首自杀。这个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荆轲刺秦王》的片段了。那张丰毅饰演过大英雄荆轲，他也演过奸相曹操。我相信很多观众对这个角色印象深刻，那就是2008年著名导演吴宇森的《赤壁》。这部影片当中的众多的角色均由大腕来出演，但是观众对此的评价却是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大家对于张丰毅扮演的曹操这样一个角色呢，没有过多的批评。那么关于为什么会出演这样一部影片，张丰毅曾经说，当时一个朋友告诉他说吴宇森要拍《赤壁》了，想约他一块吃一顿饭，张丰毅什么也没想就去了。张丰毅对自己将演什么角色其实并不清楚，他去赴约的原因很简单，他不是冲着这部电影去的，而是冲着吴宇森的名字和将来合作的机会去的。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发现有不符合曹操身份或者那个时代的台词，张丰毅呢就跟吴宇森探讨商量说能不能改一改，因为他不想把曹操这样一个角色脸谱化，希望尽量把曹操演得能够自然和鲜活以及人性化一点。那么说完了这些呢，咱们就再来听一听影片《赤壁》当中曹操纳降荆州降将的这样一个片段。 丞相，荆州降将蔡瑁、张允求见。 这两个人是枪头草， 风吹两边倒，所以还是防着一点吧。 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 丞相，天威浩荡。 起来吧。带来多少船，多少人呢？ 我带来水军30万，战舰蒙冲大小船只共2000余艘。 好，这不叫如虎添翼，这叫如虎添仆。 丞相，这是末将的降书。 嗨，蔡将军，这错别字可是不少，希望你带兵别像你的文笔一样糟。 听说你们和东吴常有往来呀。 回丞相，末将曾多次向东吴下战书，所谓往来不过如此。 不用解释。这什么？ 这是末将精心绘制的东吴地形图。 哎呀，蔡将军，你真有心呐。 丞相啊，刘备溃败逃往夏口，如果他要是投靠东吴与孙权联军，那今后恐怕…… 那岂不正中下怀？孙权要是敢与刘备联军，那就是包庇乱党，公然对朝廷抗命，咱们就更师出有名了。刘备这个编草鞋出身的皇叔一生失败，孙权黄口庶子没什么出息，一个失败的人跟一个失意的人凑在一起能干什么？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行当中要跟您聊一聊影星张丰毅的演艺生涯故事。张丰毅自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也开始涉足了电视剧领域的拍摄。他在1996年播出的电视剧《和平年代》当中呢，有着非常经典的饰演。他在当中饰演的军人秦子雄，胸怀博大，奉公职守，为军队建设兢兢业业地付出了自己的一切。那通过这样一部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在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上战场了的现代军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每当秦子雄面对未来感到困惑的时候，他都会去诵读《醉里挑灯看剑，沙场秋点兵》这样几句词，鲜活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位和平年代的爱国军人的形象。好了，下面呢，一块来听听电视剧《和平年代》当中的精彩片段。秦子雄和于小慧扮演的慕容秋畅谈对和平年代的理解和期望。 你还好吗？ 才想起来我。 太晚了。 你现在比以前深沉多了。 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人要是能重新活一次该有多好。 你挺忙的。 挺忙的，最近每天都在搞教育，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我们也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重点保证经济建设，每份教育提纲上都这么写的。 我的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好像是要碰到什么大变动似的，你觉得呢？ 我跟你恰恰相反，我渴望变动，生活太过于平静了，我就要窒息了，所以我经常到这儿来思考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 嗨，我能思考什么？瞎想呗。 瞎想的我也爱听。 我在想，现在是和平年代了，做一个军人我觉得有点悲哀，我是宁愿做一个死去的军人被人怀念，也不愿做一个活着的军人去怀念别人。 和平对全世界都意味着福音。 是啊，可是对军人 也许更多的是苦涩。这阵子我在琢磨个事儿。 你琢磨什么？ 当然是关于连队建设方面，别的咱想了不也白想了。 我就知道你喜欢胡思乱想，你这种人啊，没有不行，多了乱套。 不可能多，警察历来都是少数。 你感觉再好了点吧？ 哎呀，没有一个好的感觉，能当一个好军人吗？ 不过你也太过了点，这还是你最大的问题。 哎，慕容秋， 看着多别扭啊。还和以前一样，叫我小秋吧。 现在和过去怎么能一样？哎，慕容，我真的在想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方案。你说，如果我们的侦察分队改变一下现在的格局，从指导思想上汲取经验教训，把传统的战术经验和外军优秀的战役战术思想结合起来，在训练、管理、装备上彻底的更新换代，组建一支机动灵活、有很高现代化程度的像国外特种部队那样的侦察分队，这个想法怎么样？ 够敢想的。 有了这样一支部队，就可以随时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和局部战争，甚至可以和国际维和行动结合起来。你想这多带劲？哎，我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这不跟从前一样了吗？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嘛。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和平年代》的片段了。而之后在2001年的时候，人们在导演郭宝昌的力作《大宅门》当中同样看到了张丰毅的身影。在这部众星云集的电视剧当中，张丰毅扮演的纪宗部是主角白景琦的老师，而正是因为他的出色的严厉的指导，才使得少年白景琦从一个顽童变成了一位读书上进的学生，有了坚定的人生观和信念。凡是看过《大宅门》的人都忘不了这位接近完美的人物，在他的身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缺点。张丰毅用他的表演表现出了纪宗部的爱国、爱学生和他的那份正义感。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欣赏一下在《大宅门》当中张丰毅的精彩表演，在给白景琦上完课后，师生二人一块吃饭的这个场景。 不是说好了两菜一汤吗？啊，二奶奶说了，说纪先生管教有方，特意亲自下厨给纪先生多加了两个菜， 吃吧。你甭俩小眼吧嗒吧嗒盯着我，我知道你小子心里想什么。 想什么？ 你满脑子现在想的都是想个什么招把我给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死了这份心，想治我你还嫩点儿。来，有本事把我这手指头撅折了。 真的？ 真的。 两只手？ 两只手。 我真撅了。 撅，使劲。 你神了。 那当然，这叫功夫。吃饭吧。 那你教我功夫？ 不教。 怎么了？ 你得先念书。 那你怎么练功夫？ 你以为我光会功夫？随便打开一篇。翻好了吗？ 嗯。 念头两个字。 物无。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死方生，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以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国且有彼是乎哉？国且无彼是乎哉？ 你真神了。 怎么样，念好了书教你功夫，吃饭。 我想起来你是谁了。 谁？ 我那年就是你送我回来的。 不许乱说。吃饭。 哎，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大宅门》当中的片段了。时间到了2004年的时候，张丰毅和李雪健、李林一起主演了电视剧《历史的天空》。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张丰毅是一改往日的形象，扮演了一个好起来像大侠、坏起来像一强盗的革命军人梁必达，就是梁大牙。他的那颗大龅牙更是颠覆了张丰毅以往所有的留给观众的形象和印象。对于首次以丑角出镜，张丰毅并不在乎，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部难得遇到的好戏。他以前从来也没有扮演过这样类似的角色，那这次在演技上对他有很多的挑战，同时对于他而言也可以有更多的创新，他非常喜欢这样的挑战。张丰毅扮演这位大队长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这不为了一个唱歌的问题跟傅政委又吵起来了。咱们一块来听一听电视剧《历史的天空》当中的这个片段吧。 请坐。 不坐，站着说。 啊，气儿还不小呢。可是本大队长有个规矩，不跟站着的人说话。你要是不坐下来，今天我就不听你的意见。 坐就坐。 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又要批评我呀？不就唱几个鸽子吗？麒麟山的老百姓已经唱了几十几百年了，凭你个小小，你能把这风俗改过来啊？少见多怪。 我们是新四军的干部，要遵守军队的纪律。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你教的，里面有不偷针不偷线，有说过不让唱山歌吗？唱几句山歌，不偷不抢不奸不淫，犯了哪个天条了？说到意见，本大队长倒是对你有条意见。我问你，你们是不是不放心我，不信任我？ 谁是你们？谁不相信你，不放心你了？ 少给老子打马虎眼。你跟宋尚大还有几个中队副经常嘀嘀咕咕的开小会儿，背着我，什么意思？ 嗨，你说的就是这点事儿啊。我们那个不叫开小会，我们是在开党的会议。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当然不能参加了。 我都新四军的大队长了，我还不是党员？你们搞错了吧？本大队长是老共产党了。 你参加了新四军不等于就参加了共产党，新四军和共产党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共产党呢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而新四军只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军队。你听懂了吗？ 嗯，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了。共产党就是老子，新四军是儿子，儿子要是再来党也可以当老子，是不是这个理儿？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那我什么时候在党啊？本大队长跟东洋鬼子作战，从来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不在党谁配在党？ 着什么急呀、啊、 张大牙同志，我们大家其实都很敬佩你作战勇敢，真的。但是你仅凭这一点你还不够入党的条件。你不是说我们在开小会吗？其实那是我们支部在研究对你进行考验，大家认为你总的表现还是好的，但是也有几点缺点，如果你能够虚心的接受认真改正，那你入党就能通过。 那你说说看，大家都说我有什么缺点，说的对我就改正，要是瞎说就全当放他娘的汉奸屁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历史的天空》的片段了。那张丰毅在荧幕上大多是以硬汉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事实上张丰毅在生活当中同样有他软弱的一面。他曾经说过啊，自己是一挺爱哭的人，看个纪录片啊专题片的时候会哭，看书的时候会感动的哭，甚至听到好听的音乐也会流泪。至于为什么这么爱哭，他自己的解释是可能是他的感情太丰富了，当然这也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不可或缺的一项素质吧。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要进站了。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由刘德华演唱的《男人哭吧不是罪》。歌声当中，司机喊道：“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